三大撚一個肥肥佬黎，屌你老尾，一個蕭若遠，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，三大撚人啊，又出嚟私信啦，屌你老尾真係，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，搞風搞雨，屌你！ 喂，你講咩啊？你個吳家賊！ 你哋大鑊，我真係準備就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 HKP 乜八八，好特別，我係蕭若遠。 我是鄭兼寒， 我是肥佬黎，撐這班後生仔。 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破迷信講真話，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 阿龍，大軍法。 好啦，我哋呢即係第二節返嚟都要做返啲呼籲啦。咁啊，即係請各位網友即係訂閱呢個 YouTube 頻道香港花生 hkpeanut.com。咁啊，我哋嗰個呢即係要出錢，即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啊，有手指啊，即係貢獻下嘅 Kickway 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即係如果貨金户口呢就係匯豐023280233838。咁啊，同時間我哋招募緊義工嘅推咪嘅義工嘅，咁啊，即係昨晚我哋已經有第一個即係嘅推咪嘅義工，即係肯過嚟幫手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陸續都仲有啲嘅。 阿金毛哥哥。 啊，金毛哥哥系，咁啊，希望即系我哋即系扩大我哋嘅产能啦，系咪？因为而家即系经营呢个网媒系非常之唔容易啊，即系同埋而家咧，即系我觉得网台仲好啲啊，即系你网媒咧，你话即系文字媒体咧，系越嚟越多人加入竞争啊，即系你话而家叫有香港01之后啦，阿于品海呢坛嘢啦。我发觉即系最近其实系几个主流媒体，唔系几个主流嘅网媒，即系老字号嘅网媒啦。哇，即系你见到好似读媒咁样，哇跌得好犀利，系抢走得好犀利。因为其实读媒佢系做开嗰啲叫做系 深入调查嗰啲啊嘛。 唔系佢嗰啲叫做公民记者，我谂嗰啲叫做系嘛，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唔收钱嘅，系嘛义工嚟嘅。咁但系而家即系你见到01咧，佢自己冒起咗之后咧。佢係真係有錢吸納咗好多呢啲咁人㗎，即係你無可避免地，即係其實 好似當日端傳媒喺開波嘅時候， 係， 因為點解呢？你對於有錢佬嚟講，你想燒銀紙咧，確實搞傳媒嘅， 係。 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諗咧，就係、是、喂有影響力啊嘛， 係。 你哋唔好話咩啦，阿容總啊，都覺得自己好有影響力啦， 啊，周圍即係哈哈霸霸啊嘛，攞住 一聲令下就誰敢不從咁上下啦，而家係。系嘛？又可以 unfriend 你又得，又可以繼續抹黑你又得，又可以繼續攻你又得，即系冇话抹黑啦，攻擊啦咁样系嘛？或者批評你啦，講得好聽啲就是、中性啲嘅字眼。 全世界都怕撚咗佢啊！ 咪係咯， 唉， 喂，咁邊個唔搞啊？係咪啊？ 即係鬱敏當年都係俾佢踢走啊！佢自己話啊，即係俾佢踢走成萬年。 鬱敏嘅點會俾佢踢走啊？ 嗱，佢咁樣當年咁講啦，屌！ 係我開嗰個茶會。而我开嗰个茶会呢就叫佢收声嘛。 係咪 咪俾个位佢上囉。其实根本就係、是、即係要分手啦。嗰、那个我唔关佢事啊。嗰、那个 advice come from 长毛嘅而家讲唔怕。我嗰晚同佢饮酒諗到两三点啊。长毛俾我 advice 话如果你开几个招待会就同佢讲唔该你收声啦。个党散㗎啦咁样。 佢 运动散㗎啦。屌、 okay. 我咪 take 咗长毛呢个 advice 咯屌。所以最后结果就係、是、我一定要问下啲老屎忽先㗎嘛讲点样应对系咪 OK， 好，所以唔关佢事啊，唔好认屎认屁啊，唉，阿昌又话佢嘅同佢有关，屌，跟住容总又话同佢有关，屌，Edmund 又话同有冇 Edmund 冇讲， 冇， 阿冇 Edmund 你冇呢部揽呢样嘢上身，B 都可以讲到自己有份咁啊，屌你真系大镬啊， 哇，真系有关嘅， 真系四面受敌，全部花生台人嚟嘅，OK， 喂，咁啊，头先又讲个01啦，喂，咁啊，其实嗱，老实讲，佢成功之处咧，佢系挖咗好多。即係據聞啊，挖咗好多明報嘅，即係叫做係偵查組嗰啲人。 唔係明報同埋蘋果裏邊裁員偵查，你講偵查組 做偵查組 曬過去嗰邊。 咁所以你話你而家做專題嗰啲嘢咧，其實係好深入地，即係你要見到係好多嘢。嗱，佢對同呢個端傳媒之所以唔同咧，就其實佢係本地化好多。即係你見到佢係嗰啲，無論你用標題啊、行文啊，嗰啲都係香港主流媒體嘅用語嚟嘅。即係你端嗰啲咧。根本係真係俾台灣人睇嘅，你今日話聲 Alexa 都知啦，七成嘅人都係台灣人嚟㗎嘛。